叶修为此田森胜出的最终还是叶修，但是田森输的也一点都不难看。荣耀第一驱魔师扫地焚香的风采，他展露无遗。在最终一击后放下战斗心情的叶修也难免再度感慨了一番。过去相熟的人虽已不知去了哪里，但还有相熟的角色在这儿，有了继承精神的选手在这儿，这样的感觉真的已经足够安慰了。 打得不错，频道里叶修说着，无论是对手还是队友，他都不会吝啬褒奖。打得不错，话很平淡，但是是真心话，真到不能再真的真心话。两人差不多同时从比赛席里走出来，场馆内早已掌声雷动，是送给田森，也是送给叶修的。或许是因为黄蜂在赛季已经别无所求的缘故。 粉丝们也变得更加宽容，变得前后两次将掌声送给对手。这个对手值得尊敬，个人赛28轮连胜的记录也足够当得起这些掌声。星星先拿一分，而后上场的罗吉，又是罗吉，对这选手黄蜂没感想，当然也无反应。 这一周，他将上一场比赛的录像反复看了又看，那是他职业赛场的首战，不掺丁点水分的，真正的职业赛场上的你死我活的死战。罗吉分析出了很多很多内容，电子文档，手边的笔记本都被他搞得密密麻麻，一场几分钟的单挑而已，他得是注意到了多少细节才能弄出这么多东西。不过这就是罗吉的方式，没有人会去打扰他，他从中吸取着需要的东西，遇到不通不懂的会毫不迟疑的向前辈请教。一星期，这能进步多少？罗吉也不清楚，反正站到场上来努力做到一切就是了。结果。 罗吉对阵的选手正巧是黄蜂战队阵中的召唤师选手何伟棠。罗吉最后还是输掉了，不过没有气馁。一星期的努力还不够，他只是这样告诉自己，而后自己又多了一场可分析的录像。然后个人赛第三轮，星星由苏慕成赢回一分。 随后的擂台赛由唐柔、包子、方瑞三人出场，结果擂台赛却意外输掉。黄蜂战队的选手打得实在轻松，实在是没压力，或许就是因为这种心态，让他们个个都超水平发挥，最终在擂台赛里拿走了两分。团队赛，星星本轮出场是由叶修、苏慕成、方瑞、包子、安文义和莫凡。 阵容又有一点轮换，不过团队赛星星打得更为小心谨慎了，黄蜂可以很放松，他们可不太可以。最终，星星客场赢得了团队赛，最终还是7-3战胜了黄蜂。季后赛里，请加倍努力。赛后选手交流致意时，田森倒是不带客气的，提前9轮就把星星送进季后赛了。好的。 要不要连你们黄蜂的份一起啊？不用，我们早晚也会回到那片舞台的。黄蜂的战绩虽然已经连年不佳，但是田森没有因此就失去黄蜂一员的骄傲。只要还在这儿，就一切都有可能。田森深信这一点。加倍努力。叶修和他用力握了握手。 第29轮，星星客场对黄蜂的比赛就掉落下帷幕。另一处赛场上，本轮接受电视直播的301对烟雨的比赛，此时也已经结束。结果到底还是近来强势的301队更猛，输给呼啸看起来没让他们的好状态就此打住。主场作战的他们，最终8-2战胜了烟雨。 但是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呼啸战队这轮却更厉害一些，客场面对被视为提前出局的临海战队，毫不客气地打了对方一个10-0。如此一来，积分榜上呼啸就是以2分优势实实在在地超越了301， 将他们上轮刚刚抢回的领先优势稍稍扩大了一点。301队排名第九，身后是虚空战队。虚空本轮8-2客场打败了翼展，继续努力保持着对前八的攻击性，就看前边谁会犯错。不过以他们和第八名11分的差距，只是一次犯错还不行，得对方连续犯错，而他们连续把握住机会才可。机会因此变得渺茫，支持虚空的玩家心情都是紧张不已。至于烟雨，本轮再败给直接竞争对手后，和前八26的差距还要撕咬理论上的可能就有点自欺欺人了。烟雨已基本算是告别本赛季的角逐了，这是这支队伍在最近几年里首次掉出季后赛。事实上，烟雨队比较让人诟病的就是在关键时候总是掉链子，在技战术方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，他们的成绩也一直挺稳定。但是为了寻求更进一步，烟雨也做了调整，现在来看他们的调整回报他们的是一个比较失败的赛季。烟雨战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，人们已经开始讨论了。星星在结束了这一轮的比赛后，准备在 B 市休息一晚，翼展战队也是 B 市，本轮也刚好是主场作战，打完比赛联系了星星这边一下，一堆人就凑过来聚会了。翼展战队现在和黄蜂战队一样，不上不下，赛季没了目标，比赛打输郁闷还是要郁闷一下的，但消化起来却是快。至少星星诸位看到翼展一队人时，从面色上是瞧不出他们刚刚在主场输了个2-8。翼展的人这一来，拉了星星诸位就去宵夜了。每周刚打完比赛这一天倒也确实是选手们最放松的一天，只要有那个心情过过这个周末倒也是很常见的。不过打完比赛接受完采访，时间通常也没多早了，这两队人也都比较自制，没有聚到夜太深。临结束，楼冠宁想多尽下地主之谊，挽留星星战队明天再多待一天，但叶修个人却很明确地谢绝了。而后苏沐橙做出同样表示。 明天清明节。 这时翼展这边有人暗暗提醒了楼冠宁一下，楼冠宁愣了愣，他也不知道叶修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个，但这个总不好去问。清明节要过这个的，那可没有说是高高兴兴的。 要不不耽误大家了，咱们下次聚，机会有的是。 楼冠宁索性就连星星全队都放走了。 下次聚。 叶修笑着，两队选手告别。次日罗辑一人返回 T 市，其他人一起登上了返回 H 市的飞机。清明节呀，陈果当然也没忘记这个节日，昨天就是叶修不推，他个人也会推脱的。现在看来，叶修和苏沐橙大概也有和他一样的目的吧。 一会儿一起直接过去吧。 陈果飞机上问了问叶修。 行。 叶修点了点头。飞机降落在 H 市后，星星诸位就兵分了两路，叶修、苏沐橙和陈果一道走，而其他人则一起。 他们去哪儿啊？ 叶修三人也没怎么交代。等他们离开后，余下的人才开始好奇议论。 去扫墓吧。 唐柔毕竟在星星醉酒，一早就知道陈果的情况。叶修和苏沐橙的，他虽然并没有亲口听那二人说过，却也从陈果口里略知一二。队里选手倒也知道陈果父亲早逝，但是叶修和苏沐橙的情况他们就不太知道了，随即就又问了出来。 是苏沐橙的哥哥。 唐柔告诉大家，然后望向了魏琛。他知道去世的那位也是那时候的一位荣耀高手，魏琛也是那时候的老玩家，不知道是否知道这个人物。魏琛在听唐柔略作介绍后，确实露出些许恍然的神情。 原来是这样啊。 老魏，你知道啊？ 方瑞问。 哎呀，你们这些小鬼当然是不知道的。哎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神之领域，荣耀一开始就是一区，后来开了二区。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是混一区的，算是荣耀首批玩家吧。那时候在我们一区，一叶知秋这个战斗法师可就相当有名了。不过和他经常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家伙，水平完全不在一叶知秋之下。 水平不在叶修之下，这在荣耀圈那就相当于最高程度的夸奖了。一位真的没下线能把这样的夸奖送给除自己以外的那人，真是非常难得。 叫什么名字啊？ 秋木苏。 方瑞摇了摇头，表示没听过，那个时代毕竟太久远了，而且还是在网游中的角色，很难有太多事迹能流传的那么久。 废话，你们这些小鬼又怎么会听过呀？啊，原来这人是苏沐橙的哥哥呀。 秋木苏，苏沐秋。 嗯， 唐柔是从陈国口中听到过这个名字的。 哦，原来是名字倒过来。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苏沐橙呢，没人会想到这儿去。等苏沐橙进了联盟，打出名头，这个名字大概早都被人忘干净了吧。 是啊。 方瑞虽然没经历过那时代，但就一个网游中的高手而已，谁还去代代传送不成？等到苏沐橙进入联盟的第四赛季，三年时间足够遗忘一个名字了。 这个秋木苏是什么职业啊？ 方瑞问。 神枪，真正的神枪。